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67集，撑腰。程俊抬头也看向秦闪，眸中的青涩像是冲淡了的雾气。这边的程温如等人也看向秦闪，等他的回答。秦闪眯了眯眼，语气有些含糊。哦，就以前帮过他一次，隐藏了他的 ID。 我先上去了，明天仪式上还有流程要走。 哦， 程木点头。 原来巨鳄也会上网。 杨飞他能理解，巨鳄大佬也会上网的吗？大厅里其他人没再说什么，沉默得很，连程俊似乎也在想着什么。好半晌，程温如吐出一口气。 难怪上次巨鳄他会接我的单，是冉冉做的吧？ 他就觉得奇怪，129五个元老之一的巨鳄怎么会接他的单子？不过那可是巨鳄，129的巨鳄，程文如还是觉得有些飘忽。程俊程土他们就算了，秦冉怎么会跟巨鳄认识？秦冉给程文如的惊喜太大了，比起京城人人都知道的欧阳威，若是换成欧阳威，这件事早就人尽皆知了吧。第二天是秦冉继承研究院的仪式，他起得很早。程温如昨天晚上没有走，因为记挂着秦冉今天的仪式。 秦小姐，你要是把巨鳄请过来。 早饭桌上，程木吃了一口面包。 我保证研究院的那行人一句话都不敢说。 太夸张了。 程俊喝了一杯水，淡淡开口。 巨鳄他不适合出席。 他要真光明正大的出现了，京城怕是要炸了。巨鳄身份敏感，行踪一向都隐藏得很好，出现在这种场合没有意义。 好吧。 程木点头，略显遗憾。他又看向秦闪。 秦小姐，你跟巨鳄那么熟，那他有没有说过129内部的事情？那个孤狼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他们那群大佬每天都在干嘛？ 喝酒。秦闪忽然开口。 啊？ 我说他们每天大概就是喝酒。秦闪重新回答了一遍。吃完饭，一行人都到了研究院。今天研究院全面开放。秦闪到的时候，徐管家跟徐瑶光早就来了，交接仪式就在大礼堂。 秦小姐，这是时间表。 徐管家跟程俊等人打了招呼，才拿出一份时间表递给秦闪。秦闪看了看，仪式9点开启，那个时间段他同方振博交接方印。徐世言死后，研究院的方印暂时交给了方振博处理。看着秦闪低头看表，徐管家张了张嘴。 秦小姐，今天这场交接仪式不太平，我们徐家，您如果退出，我们也能理解。 嗯，秦冉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。徐家长老也郑重地开口。 老爷子死了，没人帮你镇场子，到时候发生的意外肯定很多，研究院的管理阶层多是些见风使舵的，但是我们徐家只会支持你。 徐家最近出的乱子也多，后劲不强，想稳住秦冉这个负责人的位置也难。放心。秦冉伸手拍拍那位长老的肩膀，不太在意的开口。徐管家点点头，不得不承认徐老的眼光很好。 对了，秦小姐，您说的几个客人他们到了吗？李斌那边没有接待到。 秦闪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说：“不用管他们，他们就是来看热闹的。杨老先生肯定不会那么早到。” 哦，好。 徐管家点头。 我跟其他人说一声。 交接仪式即将开始，今天这场交接仪式来的人不少，研究院的高层管理跟徐家管理阶层的人物全都到了。京城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太多，聂家同几个家族忽然冒出来，战队越发明显。九点，接管仪式开始。徐管家站在最前方的台子上，说了几句场面话，才开口，请了秦冉跟方正博出来。 请方院长给秦小姐颁方印。 徐管家退到一边，秦冉两只手垂在两边，他看了穿着长衫的方正博一眼，垂下长睫，还算礼貌地开口道：“方院长。”方正博没有理会秦冉，他声音一如既往的有些嘶哑，手上没有拿方印，只是朝徐管家看过去。 徐管家，秦冉同学年纪太小，无法担任此任。我跟研究院各位管理的决定是，让我代管。 徐管家面色一变，他原以为方正博会做做表面功夫，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直接。徐老在世，程老在世，程俊还是程三少的时候，方正博还有所顾虑，眼下他连装都不装了。 三弟， 程温如坐在大礼堂第一排的位子上，拧着眉头对程俊说道：“ 我让你请的人，你请了吗？” 程俊只是看着秦冉的方向。 嗯。 程温如点点头，面上一片凝重。 但是不过，这方振博明显不怕，明显就是欺负冉冉。 程俊的手指敲着椅子的扶手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一双眼眸极黑。主台上，徐管家面色也不好，他忍着怒气。 方院长，那您觉得什么时候合适？ 等秦冉同学达到研究员一级，自然会移交给他方印。 方振博不卑不亢的。 您看徐家这情况，秦冉同学也管不好研究员，你说他能管得了谁？ 这一句让徐管家跟徐家还有程温如等人都气得脸青脖子红的。研究员一级是要履历的，没有几年哪那么容易达到，几年后谁知道研究院会是谁的天下。方正博看着秦冉笑了笑说：“ 不信你问问底下的研究院管理人，这是他们的联名。” 说着他伸手从兜里拿出了一堆纸展开，台下各大家族的代表人对此没有任何意外。程家徐家如今不齐，秦冉背后基本上唯有一个秦家，方正博发难一点也不奇怪。徐管家抿唇，他看了看台上第二排的研究院管理阶层一眼，他们全都低下了头，不敢同徐管家对视。方正博身侧的秦冉，他伸手把方正博手中的纸接过来看了看，然后随手撕成两半，眸色低敛，动作是惯有的嚣张。方正博抬头不敢置信：“ 你敢？” 秦冉看向方正博，似笑非笑：“你不会以为徐老师死了，我就会向你妥协吧？”“ 不，哼，我看你是不想在研究院待下去了。” 方正博笑了笑。就是这个时候，大门口传来一道浑厚的声音：“ 好热闹啊！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